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你成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咁繼續請嚟咧阿 Wing 啦、阿 K 堂啦，同我哋講下咧，即係你創作呢個撈撈開開咧個故事背後嗰樣嘢先啦，大家講下先。 嗯，咁你講啦。 我講。 係 啊。其實撈撈開開咧，這個名字，首先名字成日都好冇唔記得講佢。撈撈開開係因為小朋友好易記嘅一個疊字，啲人都因為佢姓撈啊，咁我創造咗個公仔叫撈撈，叫佢姓盧啦。咁啲小朋友叫到叫唔到喎，跟住叫之間啦，咁咪佢撈撈撈撈咁樣，又好開心之間啊，開開。 同埋小朋友易嗌， 易嗌 撈撈， 結果就變咗撈撈開開咁樣，一個係一個緣分咁樣正正。我哋創作呢只公仔本身有一個大嘅含義，其實係想有兩個女仔嘅公仔，特登唔做男仔女仔。 大家可以影下近啲啦，望到呢度啦。 或者就係呢個啦， 係啦， 一隻黃色頭髮嘅都係女仔嚟嘅，呢個有塊樹葉嘅都係女仔嚟嘅，特登唔做男女朋友關係，我哋要做一啲閨蜜，好純真嘅友誼咁樣嘅。咁呢個咁嘅傻傻地咁有塊樹葉咧，係因為要由撈撈帶住呢個海海成長， 係 一個一粒種子咁樣成長。 咁好似王子啊嘛，你話呢個係 啦，好似小王子式咁樣保護大家啦，咁樣佢 smart 少少嘅，咁啊開開當然就會蠢少少、頓少少，有時啲古靈精怪啲論盡嘢啦。咁我哋個古仔好多時都會提及到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咁啊，無論咩人啦，屋企人同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啦，長者啊等等，我哋都會關心嘅，因為其實呢啲就係我哋身邊嘅事，係 一啲生活上 嘅事，係啦。咁又尤其是因為我見呢啲古仔咧，有時咁温情，會睇到人哋開心咧，咁我都想做到一啲故事，就話我上一節講我都話，我好想我嘅畫作，帶到一啲事，令到人哋改變啲嘢，咁我就覺得做呢啲咁嘅温馨嘅嘢， 親情啊、友情都重要。 照計我畫咗呢種親情嘅古仔唔會過時嘅，即係幾十年後都會好似都仲係啱噶嘛，孝順同朋友友情都係啱噶嘛，就咁我唔會話好似一啲時事啊或者一啲好偏鋒嘅政治漫畫等等，我哋會好快會原來都唔啱時節啦咁樣。咁我純粹想帶俾朋友一啲開心啊温馨嘅感覺嘅啫。 希望嗰個回憶，大家睇翻我哋個故仔或者係佢哋自己的回憶加埋一齊嘅時候有個共鳴咧，呢個好重要，因為 咁當初成立嗰時候去搞呢、這個即係呢個創作嗰時候，你都一定有嗰啲故仔啦。咁你點創作？係創作啲公仔先咧，定係寫故事先咧，定係出書先，定做做？ 其實是因為由我上一節講的工作，我想我跟阿 Wing 差不多，我跟他經常去傾偈傾這件事，就說我們自己的生活啦，怎樣生活啊，生活到有幾叫做就算畫畫創作幾開心都好，都總會做到很枯燥的時間啦，或者在個社會上我們會聽到很多不同的朋友給我們的故事啦，他們有幾開心幾不開心啦，那我們收集了這些故事去討論，有時都即是說我們聽到個故事啦，咦，為什麼那個人會這麼開心的，為什麼會那個人會這麼不開心，為什麼他會生氣呢，那我和阿 Wing 都會談這些話題的早期的時候，之後有一段時期我就創作了一個公仔給阿 Wing 的，是一些好像 icon 式的頭像， 這個頭像 樣就其實這些頭像呢慢慢 modify develop 到今時今日的撈撈開開的系列，其實這些東西呢就是個始祖，就是說我本身是想拿來玩一下，但是其實呢我跟阿 Wing 談過之後呢，其實既然我收集了這些故事又有這些頭像，連朋友都認為這些故事是可以叫做撮合成 一些故事，真正的書本這樣，那我們就可以認為可以告訴人為什麼會這麼不開心，是不是應該可以開心一點呢，所以其實好像是有第一本書的時候就說有個忘記了，其實就是說 BC Forgotten 到就是說本身我們人呢，我和 Wing 創作都說人本身可以很簡單地開心的，不過我們經常都將我們的 不開心的事放到很大，但是很開心的事呢又死都不肯將它爆大， 爆出 來，我們就覺得不是這樣的。 我就是聽過很多朋友 的故事，他跟我們的分享，其實有時可能個解決方法有不同人的角度咯。我跟阿 Wing 有個好處，就是因為我們一個 partner 識兩個人去做創作，變成可以修補回你的角度觀感是怎樣，我的角度觀感是怎樣。有很多時候人都認為我們是一個所謂凹凸拍檔，他們這樣形容又說很奇怪的聽詞，又說插畫界神雕俠侶不知道是有些這麼古怪的事是因為我是真的比較急一點的， 阿 Wing 就温順啲噶嘛， 就温順啲嘅。睇嘢嘅角度咧，亦都係你諗下喎。嗱，一個男士去創作一啲故仔，講家庭，男士嘅角度同女仔 好唔同， 唔同。咁變咗咧，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咯。咁其實呢一度就係、是基本我自己嗰邊啦。我唔知阿 Wing 有冇啲補充我漏咗啦。咁我因為我同佢一齊共同創作，由起步做撈撈開，都係同佢一齊諗呢個故仔噶咁樣。 我自己就因為我係中意聽人哋講嘢多啲，咁就可能我嘅性格關係，咁我俾人哋好似易親近啲啦。咁啲人都中意有心事同我講。咁我又中意聽，我真係中意聽多過我自己講嘅啦。咁我就聽得多之後，我都好想又會俾翻啲意見佢哋啊。咁就開始有好多呢啲生活上嘅心事啊、故仔啊坐埋一齊。咁一聽完之後，有時我都會，因為我成日都會同佢傾嘅。咁跟住我哋就大家喺度傾咗點解會咁樣啊之類嘅嘢，咁咪變咗儲咗好多不同方面嘅人嘅故仔一齊，咁就得到出翻嚟就慢慢寫翻故事咯。 咁其實嘅好好啊，即係將呢啲組合咗出嚟咧，同埋本身就好 colourful。同埋咧，小朋友真係容易理解嘛，可以令到你真係學習到，或者我哋以前嘅人嘅關係同而家呢一代咧嘅關係又真的確好唔同，即係可能俾大家去諗翻啊，有啲關係好簡單，但好似而家又失去咗咁樣樣。 係啦，最初我哋係寫嗰啲古仔係成人啲嘅，所以最初展覽嘅時候係講關於成人多啲嘅故事。 嗰、那個畫展嚟嘅佢本身，所以係小朋友冇咁易明白嘅，因為忙嘅料可能都係一啲工作上好忙啊。其實你例如就係我哋嘅工作，其實到頭來我哋咁辛苦工作，除咗為咗一個理想之外，其實本身我哋拼搏係為家人等等啦。咁有啲咁嘅信息，咁但係我哋後期發覺俾小朋友嘅故仔咧，都重要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如果啲小朋友太過快睇一啲嗰啲叫搞鬼啲嘅嘢啦，咁我覺得佢哋細個嘅時候咧簡簡單單開心啲咧，我覺得市面上要增加多啲呢啲書籍，可能令到佢哋睇多啲書，或者睇多啲好嘅故仔，純真啲嘅故仔係仲更好嘅咁樣。 或者介紹台面呢啲嘢先啦，等大家又認識咗，跟住先再睇翻啲相啊。 好啊，好啊，好啊。 先由你那邊啦，嗰邊我又好中意嘅，或者你講啊。 嗰邊呢個係 旅行嘅書嚟嘅， 旅行嘅書嚟嘅。咁我哋畫咗一系列嘅旅行嘅畫啦、畫作啦。咁通常都做咗 postcard 嘅。咁我哋呢啲旅行畫作咧係極受歡迎。 係 都係朋友講過一啲故仔俾我哋聽，而我選擇畫嗰幅畫㗎。譬如我去旅行嘅，當然我同阿 Wing 或者各自去旅行嘅，梗係佢哋自己嘅memory 啦。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有啲地方我冇去過咧，都係收集咗朋友嘅講嘅故事，而我選擇畫嗰幅畫，令到佢有呢個 memory。 所以嗰、那個純粹就唔係純粹係一個個地方嗰個畫面啦，其實係啲人睇翻嗰個地方，佢哋諗翻啊，我嗰時去呢度旅行㗎，咁佢哋嗰個回憶講翻出嚟嗰個係最重要咯。咁所以旅行系列係唔係單單係搜個景點就係一幅畫，原來佢哋睇翻之後係大家可以互相溝通翻，哇！我哋去嗰邊啊，佢個回憶係點啊？咁嗰個最真摯，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旅行系列係對佢哋，即係對大家都 一個回憶嘅 回憶好開心。 嗰本就因為集結咗上次嘅畫展嘅一本成書啦，咁反而另外一個冚低咗少少嘅咧，咁就係咧。 因為有個商户啦 ，license 啦，咁其實佢哋做一啲 home safety 嘅嘢，咁我哋都會集結咗一本書，幫佢畫咗一啲 home safety 嘅事啦。咁其實講點樣 住家居安全， 家居安全其實照顧屋企啊嘛，咁就同我哋嘅 理念 一樣，就做咗啲咁嘅事啦。咁又會同唔同嘅團體咁就出咗一本俾。教中學生點樣去揾叫做開升學啊嘅路途啊， 好緊要啦呢個， 係啦，咁因為朋友嘛呢、這個就到係咪？ 係啊， 係啦。 咁就所以裡面啊結婚 教佢哋講即係點揾前景啊， 有好 多正面嘅 信息 啦， 係啦， 有啲漫畫咁樣嗰成本 係啦。 咁好啊，其實。 咁另外台頭你哋會見到一啲公仔咁嘅嘢啦，咁其實都好我哋都會做玩具啦。其實因為一來我哋係漫畫嘅，咁我都非常之多謝阿 Vincent Ma 前輩啊，其實都咁咧，佢咧就因為見到我哋做到咁多嘢，佢都帶我哋入咗去 漫畫 有一個叫係啦動漫咁樣嘅，香港有個動漫好大型嘅事，咁我哋都喺嗰度可以能夠做到同大家即係見面啦，因為展覽見面好重要 嘅。 亦都可以 參加比賽啦， 藉住呢個機會係啦，咁都真係參加嘅。 係咯。 咁另外藉住呢個機會就做下呢啲咁嘅立將撈撈開開立體化咗佢啦，咁樣啦。咁就硬嘅公仔又有啦，呢啲 develop 緊嘅啫。咁另外嗰只咧就毛公仔又有啦，咁樣啦，係嘛？簡單就有啲咁嘅嘢，其實仲有好多嘅。 係啦。咁啊講下，我都上次都問咗你啦，點解嘟個嘴啦？你又有個故仔可以講下喎。 其實嘟個嘴咧，其實有兩件事嘅。 係啊。 咁咧本身咧我哋成日都會哼歌。咁我撈撈咧，其實咧有一個理念咧帶俾大家，就係話啱啱提及到就係將所有開心事放大，就唔開心事縮到最細。有乜嘢哼幾下歌，戴住個 headphone， 嘟嘟嘟嘟嘟嘟嘟，咁你就輕鬆翻先。有乜嘢唔好咁執著著緊住，咁諗清楚先。咁二來就係有個傻妹咧，呢只嘢咧，咁就成日論盡啦。咁呢個人梗係撈撈咧就會嘟嘴 啦。照顧 係啦，呢本嘢裏 係 啦，嗰本 Home Safety 裡面你就會見到阿 Lolo 成日嘟嘴啦。 係，因為佢論盡嘅時候咧，就哇咁樣嘅就嘟一嘟咁樣。 係啊，同埋問點解啊咁樣。其實我哋都有一 part 係本身講你留意到 Lolo 係黃色頭髮㗎，咁佢係叫做棕色頭髮啦。咁我冇界定佢係咩國籍嘅，只不過係我哋唔想喺嗰個故事裡面咧。就話我哋呢個係亞洲嘅故仔，咁所以咧唔多唔少我哋有叫做牽引過，就係 Lolo 其實總唔知係一個外國過嚟嘅朋友嚟嘅，咁可能佢對香港嘅事啊或者有啲嘢唔明咧，都會嘟咗魚咁樣，點解會咁嘅咁樣？ 好多問號啊！係 啦，不過呢個 係 嚟緊嘅故仔。 係，咁都好靚，你見到色拍埋兩個咧，其實即係顏色好配合喎，係咪啊？即係大家都有啲唔同嘅嘢，好有趣嘅。咁我或者去睇下啲相片先啦，繼續去翻。剛才這張就講回啦，講過一下斷了的嘛，我們講過新加坡其他東西。 是，其實就是剛剛提及過，這個就是台灣的一個亞洲插畫大獎，其實大家都會眾志成城地給一些自己的畫作去，那就夾在一起去做一本類似我稱之為 catalog 啦，揀選了這樣出來，那就做本書可以給公眾帶到給大家看，你是哪位呢這樣的。 是啊。 好啊，那下一張相片呢？ 哦，咁呢個就係都係同一本書啦。咁因為我同佢都各自會參加，有呢啲活動，我哋通常都積極參加。 好啦，每次你參加呢之後咧，你哋自己有咩得著咧？最多得著係？ 最主要得著係多好多人認識啦，開始。因為你嘅作品，如果你自己淨係自己畫咧，咁你冇渠道可以俾人知道噶嘛。咁就要靠呢啲比賽啊、展覽啊嗰啲，就俾多啲人認識，咁跟住大家交流，咁呢個好重要咯。 係，咁好啦，下一張。嗱，呢個就係啱啱就係呢個 啦。咁啊，因為又係要提一提啊，阿 Vincent Ma 前輩咧，咁係好努力，係成日都要推動，成日叫大家去參加多啲比賽啊，同埋係努力做好自己啦。咁我都會積極參加比賽。咁其實我接觸動漫兩年，我兩年都有參加嘅。咁好彩啦，好幸運地就得到好似季軍啦。咁其實我唔志在冠亞季，啱啱阿 Wing 提及嗰度咧。 參加比賽的得著的意義就是你參與了、 交流 努力了、交流等等什麼都好，不做就什麼都沒有了、我經常都提及就是一定要努力的我們、我都會積極參加的好、所以就很幸運點都要做，咁好運地咁咪中咗。 同埋你參加咗比賽之後，咁其實啲評判都會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你，咁從而嗰度就你會吸收多啲咯。 係啊，你唔喐就冇噶啦，所以都要努力地參與嘅。 咁下一張。 哦，咁呢個就係啱啱頭先都見到嗰個海洋公園個比賽啦，又係參加比賽啦。咁中間嗰個就係、一個連 粵港澳一個大展，佢都唔記得咗。 我都唔記得咗參加太多。 係啦，因為其實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團體會叫我哋去參加唔同嘅展覽嘅。咁變咗我哋都會話好喎，有機會我哋都要試試喎。最緊要就係有多啲人認識嘅機會咯。咁呢個阿 wing 都有去拜嘅，可能係咪就係右邊嗰幅咧？係 啦，右邊嗰幅咁佢就喺個展覽。由show到出嚟咁樣， 係啦，左邊就啱啱海洋公園嗰件事啦。 好，跟住下一張就睇下啦。 呢、這個就是我工作的日常， 我哋嗰日探你嗰度啦。 係啊，其實鋪天蓋地咧，喺個畫室裏面咧都有我哋嘅生活，我哋嘅 memory 嘅。你見到我畫緊畫嘅後面咧，有好多我哋嘅生活照。呢、這個對我嚟講係一個 support 嚟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就係、是、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所以我哋做 Lolo 嘅時候咧，好講求我哋嘅生活究竟係點樣咧。所以我成日去探討，即係我同阿 wing 喺度傾呢啲事。咁、變咗你會見到啊，貼咗咁多相喺牆身度咧，咁樣。 係我哋啲回憶。係 好多回憶。嚟嘅，咁盡量都做下唔同嘢嘅。你會見到我就會左下角啦，咁樣嗰度係我整緊我哋嘅大公仔啦。以前亦都會調整一下自己，我哋係種花嘅，咁樣。 你的環境其實風輪水爛嘅都。 生活日常嘅呢個。 好嘅，下一張。其實嗰望個景 OK 嘅，因為你嗰度咧真係山嚟㗎嘛。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屯門嘅一個好風光啦，真係。係 啦，咁呢一張都係工作室嗰個做嘢嘅相啦，咁、就喺工作室裡面，咁就因為有個工作室就方便好多嘅，比起你喺屋企做，咁、就所以可以做不同嘅產品啦。咁我哋又將我哋自己畫咗嘅嘢黏曬喺牆度啊，咁、又有做一啲雪櫃嗰度，我哋自己都佈置埋，咁 無時無刻都對住呢個創作㗎啦， 咁仲要自己愛信自己嘅作品好緊要嘅。 Lolo 已經係生活嘅日常啦，又到咗， 係 係啊。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咁其實呢一個就要介紹到係 Lolo 同埋海海啦，其實中文叫露露同海海，咁啊英文通常大家都叫唔到海海啊，好多古怪名有吼吼啊，其實係真係開開， 係嘅冇錯 ，H O I 係開啊嘛，係咪？ 咁好似叫吼吼， 係啊，因為唔知點解啦，吼吼吼吼笑啊嘛， 笑啊嘛。 咁啱啱提及過就係一個黃色頭髮嘅公仔，兩個都係女仔嚟嘅，咁啊帶住陪伴成長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咁樣啦，係啦， 係啦。不過好多時啲人都會誤會 Lolo 係男仔嚟嘅，咁、事實上我呢個係我哋特登去做出嚟嗰、那個。 係啊 ，Lolo 係一定著裙㗎，所以。 係啊 ，Lolo 著裙，因為佢係男仔啲嘅性格，係啊，就唔係男仔。 調皮啲啫，其實咁樣睇嘅。 咁點解好似有兩點白白咧？白白嘅喺塊面。 白白地咧，其實都好重要。好少人問， 好 人問我哋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覺得咧，人咧一定要有一個善良嘅心，同埋一個正直嘅心。只有正面嘅人咧，即係好光明嘅人咧，先可以面對陽光。所以佢個高光位好光。我亦都唔想做紅卜卜啊，紅卜卜咧就太過傳統。 係咯。 啲人咧閃閃縮縮，啲小人咧可能會處於黑暗處，但係撈撈開開咧係好陽光，教你正面嘅。我嘅古仔裏面咧，凡係冇呢兩點白色嗰、那個咧，嗰、那個就壞人嚟㗎啦。 大家認啦，今朝啦， 嗰個就壞人嚟。 好啦，咁下一張睇下。哇！呢、人物角色啦， 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大家庭啦。因為創作呢個嘅時候咧，同阿 wing 一直都講緊，我哋應該關注啲咩社會話題啊等等。頂頭有一個比較第一大配角先啦，佢係一個 listening 嘅listener 嚟嘅，佢係一個 mastermind 咁樣咧，大耳仔。 即係大耳仔。 朋友與朋友之間咧都要有互相聆聽嘅機會啊。阿 wing 都講過話，我成日喺好成日講嘢，但係佢成日聽嘢咁樣。咁我哋都有啲咁嘅朋友啦。以下嘅咧就係、 有些不同的類型，你看到有個藍色頭髮的好像成條鯨魚一樣，其實它是一個世界環保分子的，隔離一個就是世界動物雲那個保護分子等等，有老人家，有一些很古怪的動物，是其實我們有一些正常我們應該值得關注的視野，我都包含了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好啊，那我們下一張看看。哇，這個很漂亮， 就是那些風景畫， 風景畫合二為一， 現在的朋友仔就直接帶我們的毛公仔去這些地方打 卡，我會的了，我會的了，下次我會給你看， 暫時最遠好像有個朋友仔帶了去冰島，最遠的了， 我去南極，我 下次有一個開心的，那個去在那裡求婚，是不是，所以這些 memory 很開心的，這些畫面上面的畫都是有些我沒有去過的，有些好像西班牙那些是啲朋友講咗俾我聽發生了啲乜嘢事，咁如果講起我會講，有啲開心，有啲唔開心都講。但係阿 wing 都講得啱啊！而家如果大家觀眾睇到，你哋可以當一張普通嘅 postcard 睇又得，係嘛？咁有啲人問呢度邊度嚟㗎？咁我又可以話翻俾你聽，呢度就係嗰度啦，好似一個旅遊卡。 好得意，佢哋會即係開始講咗佢哋個經歷， 就提醒咗佢哋自己嘅內心嘅 memory 嘅開心之處咯，掘咗人哋個開心出嚟。咁呢個令到我都開心嘅。 好，咁我下一張去睇下啦。 呢個就因為我哋而家係教小朋友啦，咁其實好似呢一個政府嘅機構咁，都揾我哋去做一啲漫畫，去教人哋點樣持續進修啊。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做 持續進修都要要 上嘅。係啊，咁點樣去進修學習啊？自己啊嘛，係啊，係啊，嗱，神奇女俠都要進修啊，嗰篇嚟講係咯。咁呢一個就正正就係我哋做撈撈開開授權嘅時候，能夠揾到一啲吻合嘅事項做咯，係 啊，都係提醒我哋嘅，真係超人都要讀書，我哋係 啊，因為呢個係我哋嘅故事嘅一個優勢啊嘛，下一張都應該係嚟㗎，都係漫畫好似，係啦，都係嗰張啦， 都係嗰個工作 係 係啦，你講呢個故事我都覺得好中意嘅就係大耳朵啊呢個咧，大耳朵講嚟聽下。 就是他們要聽咯，如果你有些什麼開心不開心，其實你都有想找一個朋友去分享嘛，最重要的那個朋友都要肯聽和你分析，那你要有一個這樣的朋友咯，那我們在個故事裡面的設定就有一個這樣的角色了， 通常身邊都僅有一位， 是的，總有一些 東西，還有些傻更更只是要搞開心的氣氛的人又有咯，那我們都有這些氣氛， 沒錯，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吧。 咁呢個就係唔同嘅青少年團體啦，頭先啱啱 recruit 啦，就話幫啲年青人點樣揾學校啊，嗰張細啲嘅相咧就係其實喺北區有啲社區中心啦，就係幫助年青人嘅都係，咁都揾我哋就佈置咗啲牆身啦咁樣嘅， 等佢哋好開心入到， 係啊，其實就係因為啲氣氛同埋我哋個故事理念咯， 好，下一張。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唔同嘅團體啦，咁其實佢覺得我哋嗰啲公仔實在太可愛啦，呢啲呢可能呢喺啲大朋友都會打過呢啲咁嘅遊戲機， 呢個係回憶嘅 回憶嚟 嘅， 所以佢覺得我哋嗰個故仔呢都係有一個咁樣嘅 成長 嘅成長，所以佢都揾我哋，雖然我哋咦點解好似隔離一個呢格鬥 game 嚟嘅，都揾我哋就變咗一個 Q 版咁樣囉，咁而家都會喺都唔應該賣廣告嘅，咁總之有啲咁嘅事發生啦， 係咯。嗰啲色系上咩？有啲唔同嘅，同你平時係嘛？ 係啦，咁呢個係吻，因為我哋吻合佢，佢又係一個品牌，我哋有一個品牌咯。咁佢哋都好好啊，佢喺我哋嘅撈撈開開嘅公仔上面咧，喐都冇喐過我哋嘅。咁但係佢就好關注自己嗰個品牌，呢個就係做品牌嘅一個特性。 冇錯，冇錯。 佢會捉緊我自己，我亦都會捉緊撈撈開開嗰個品牌咁樣。 明白。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做一些 sample 又有 啦， 係啦，有些是 sample， 有些是賣過的，有些在機場都賣過啦，賣曬噶啦，又會擺咗落去 design gallery 都有過啦， 你講下邊啲係你即係香港一般嚟講，你試咁多啦，有邊係真係容易大家都中意？ 哦，原來發覺咧係，譬如好似喺機場咁樣咧，就會賣好多叫做真係香港嘅手信啊，咁樣咧就係我畫咗好多香港嘅風景啦，譬如雪糕車啊、電車啊咁樣咧，我哋初頭仲笑就話哇！且鎖匙扣都有人買㗎， 有人買咁咩？ 即係原來真係冇曬啦，掃曬咁樣。 其實鎖匙扣咧，我帶啲學生都係，因為鎖匙扣可以送俾人啊， 係啊， 細細地啊，同埋掛住書包啊，佢覺得靚。 咁我都唔知啊，咁個店主啊，嗰個商鋪咁，佢話唔係你信我啦，咁我第一個開得鋪咁。 細袋仔嗰啲咯， 原來真係得嘅咁樣。 細袋仔都係好嘅 嗰類嘢。 原來就是話要連做呢樣嘢都要睇到個受眾係乜嘢，咁呢個都又係吸收咗一次經驗。 係啊，睇下擺邊個位置。 係啊。 好啦，咁下一張我睇下啦。 呢個是過往早期阿 Wing 同埋我哋啲朋友一起做的一些props。 因為啱啱開始做的時候，就你未有咁多經驗去找一些廠商去合作啊，咁有好多都是由自己去做開始嘅。 係啦，好似手作市場咁樣啦，呢啲就 鋪上又是自己做啊，咁跟住有啲掛飾都是自己用手做啊，自己練啊咁樣嘅。 因為廠商做同我哋手作市場做嗰種兩樣嘢。 係啊，冇錯。 呢個幾近乎係特別版嚟咯。 係啊，咁我哋自己坐呢凳都其實都俾我哋玩埋。係 啊， 啱嘅正常啊，應該咁先認似一個 artist 係嘛？好啦，跟住係下一張又講下啦。 呢、這個就是當日的展覽畫展嚟嘅、其實下邊嗰度咧，上面就是展覽啦。下邊其實我哋參加過不同的外地都有，唔係台灣咁簡單。日本的插畫大獎我哋都有參加，都是得獎啦。咁好似 Design Festa 咁樣，直情阿 Wing 去咗東京嗰度去試一試， 去試一試擺下， 都擺一擺個環境， 同埋睇下人哋又點樣擺啊。 都 係 真 係 大吸收嚟嘅咁樣，係啦。 你覺得有咩唔同咧？即係如果大家一都係擺 booth 啦，香港擺 booth。日本人擺 booth， 日本嗰個店咩樣？ 每笪地方的文化原來不同、因為日本你知畫畫插畫的文化都會比較競爭大，他哋的創作咧開放。開放到就是他敢試不同的創作、我們香港走來走去都是水彩啊、acrylic 啊，不知怎樣之後就那幾種物料、他們不是夠膽死用 一些不同的物料線啊、一條線啊、樣去做一些創作、就在那個exhibition 裡面呢、就 show off 他們自己的一些 talent、或者一些 art 的創作，那我這個是新奇的，我看的都還好過我去搞那個 有一個我都覺得挺特別的，就是去到日本擺那個展覽咧，就好多佢哋就直情唔擺佢自己啲產品嘅，咁就俾咗一塊board佢哋， 就係、 畫大畫 咁樣，自己喺度畫畫咯， 就 show off 佢哋嘅畫工，自己喺度畫咯。 其實都好。 如果將來嘅話，我再去日本東京嘅時候，我都會租塊板，我就喺度描攞攞開開或者成，咁我想帶一個故仔俾佢哋仲好、其實。 其實阿巴嫂試過有一個咧，台灣嘅 artist 咧，就困住自己間房，即係喺個室裡面，佢一路畫，跟住啲人走去睇下佢點做。 其實因為呢一個你啱啱問嗰條問題就係話，我見到呢啲唔同嘅嘢咯，香港比較都是雷同多一點、這個是我個人的感受、 所以去外面就吸收一些新 的，怎麼都要試一下咯，增廣見聞、真的。 下一張呢， 這個就是close up 一點，因為其實我們就是說在現場呢，我們的畫展呢、我們能夠可以跟那些視眾啊、受眾 溝通，是 溝通分享，我逐張講解、有很多人有很有興趣為何我會這樣畫，因為其實每一張這些風景畫裡面呢有很多 detail 的彩蛋位的、 是 其實不是是就算我畫的那個地方呢我都改良了，我不是真的那麼老實就說愚居到就說我臨摹那張，不是這樣的。其實你們看似以為那裡就是清水寺，就是那裡就是意大利五香，其實我改了很多東西的、樣的，我會 很多這些分享咯、那些人覺得很有趣啦、 我們下一張看看啦。 連香港的都有不同啦、Winsome 同找我們合作了一個 Lolo 髮型的猿人啦、那次就多謝他、所以真的很多次都多謝他的機會啦。另外好像中環下至那邊有一個展覽咁樣揾我哋做咗一個 character 嘅 design icon 咁樣咯，咁我哋係即係咩機會都會參與，係 因為都係喺啲展覽度識到呢啲人，咁跟住佢哋有唔同嘅 project， 咁就再揾我哋做唔同嘅事咯。 下面嗰兩張就喺唔同嘅地方，佢哋 show 咗我哋啲畫啦，台灣啦同埋馬來西亞啦，就係 係啦。 咁我再下一張睇下。 咁呢個就係啱啱嗰啲我哋嘅玩具嘅 close up 啦，係啦。而家我唔知佢擺咗喺邊度，佢可能擺咗喺北京啦。 不過真係好開心， 好開心 㗎，係 啊，自己都覺得好玩㗎呢啲， 好玩 嘅。呢啲就享受埋個過程啊嘛。係 啊， 咁下一張啊。 咁我就會喺香港做好多唔同嘅職場畫嘅嘢啦，咁又係要多謝大家俾機會啦， 同埋教學都可以俾學生睇到你做嘢啦。下一張嚟睇下。 咁就喺現場有時畫小朋友，畫俾小朋友，直接小朋友覺得好開心，呢樣嘢係直接影響到我嘅、創作者會覺得 這個嘢我終於做到了，跟我們先前第一次講的時候做的那些事呢帶不到任何改變，我不是我做到，我真的有些得著，不是錢啊，是講緊個內心，係啦，這個很重要。 我們下一張看看啦。 咁以往嘅唔同嘅展覽啦，呢、這個就係 official， 有時係一啲 TDC 嘅展覽又有啊，動漫又有啊，咁甚至乎一啲玩具展啊都有嘅。 咁啊嚟到呢度啦，唔好淨睇你作品，不如講下，如果做一個插畫師，當然有面對高低啦，好似你自己咁啊、其實點樣有具備一個條件可以做一個插畫師係好嘅，當然。即係唔係 hea 嗰啲？ 我先啦，因為我正就有身邊有一個好嘅 partner 阿 wing 咧，能夠幫助我咧就調整心態。因為心態咧好重要嘅。你一個人唔開心咧，點樣畫落筆咧係冇嘥時間嘅啫。咁同埋咧我同阿 wing， 我覺得係我算係咁講啦，積極啦。同埋唔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咯。最緊要嘅我都覺得係萬惡係懶為首嘅，係啊，唔係人為首係懶為首。因為你好多時候我成日教啲小朋友就話，如果我唔做呢件事，你去咗做乜嘢啊？你係咪有更加正當嘅事去做啊？你去瞓覺，你去打機。咁我覺得唔係喎，咁我就要盡力去做咯。咁我覺得。插畫師一定要做呢啲，同埋一定要對個世界有感受咯。 啱啊，好啊， 我就再簡單啲啦。首先係真正地中意呢樣嘢啦。咁因為你中意之後咧，你就會好投入去做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情緒係真係好緊要嘅，即係對於我哋要持續去不斷，因為我哋會遇到好多困難嘅。咁嗰個情緒上你要控制得好啲啦，或者係再多啲大家分享傾啦，咁就令到嗰件事係不斷去前進啦。咁因為如果你個人唔開心，咁你可能停低或者係向翻後都唔定嘅。咁所以情緒控制係絕對重要 喎。係冇錯。咁其實今日都聽咗好多分享，同埋我哋要知道咧，你個 Facebook 點樣揾到你哋啦？可能有多人聽完之後，喂，好想合作喎，想買公仔喎，你快啲做啦，咁慢咁又唔得㗎。 俾呢個宣傳，喂，我好簡單嘅啫喎，畫面已經彈咗出嚟，同埋我件衫咧。你無論 IG 和 Facebook 都是 LOLOHOIHOI， 在 Google 都是 Google， 這個就即彈出來就找到我們。 而且他很喜歡打橫那些衣服，上次見到又是覺得 橫橫衣服，這個是策劃師不想想 fashion 的，我很忙不停畫東西就沒想到這件 事。我覺得也是 icon 來的，是啦，即使我們戴帽子也是，其實不用搞那麼多 東西，蓋著頭就 行了， 都是老老開開 心，是啦，沒錯啦。咁咧就下次有機會，第時有啲更加好嘅作品，或者你講下第時同啲學生分享嘅嘢，或者請啲學生咧就上嚟講下大家點樣去發展香港嘅動漫啊，都係好緊要嘅。咁今日多謝你哋兩位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好靚公仔咧，我都想攞啲嘅。 多謝 你啊！咁咧就大家記住啦，去支持下我哋香港嘅動漫，其實或者係唔係淨係動漫，即係我哋嘅所有嘅創作嘅人，其實好好嘅，香港都好多出眾嘅，即係各方面嘅藝術家都有喺度，所以我哋應該去支持翻我哋自己嘅市場咯。咁好啦，同啲市民咧或者觀眾咧各方面講再見啦，拜拜。講市民，拜拜。 拜拜。唔係多謝各位， 多謝拜拜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由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方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